元皇帝上。景元元年春正月朔，日有食之。夏四月，赵有司率尊前命，复进大将军昭为相国，封晋公，加九锡。帝见威权日去，不生其愤。五月己丑，找侍中王审、尚书王经、散骑常侍王业，谓曰：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。吾不能坐受废辱，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。”王经曰：“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，为天下笑，今权在其门，为日久矣，朝廷四方皆为之至死，不顾逆顺之理，非一日也。且素未空缺，兵甲寡弱，陛下何所资用？而一旦如此，吾乃欲除疾而更深之也。或待不测，一见重降。”帝乃出怀中黄素诏投帝曰：“行之决矣，正使死何惧，况不必死也。”于是入白太后，沈夜奔走告昭，呼经欲与拒，经不从。帝遂拔剑升辇，率殿中宿卫苍头、关童鼓噪而出。昭帝屯骑校尉胄、御帝于东指车门，左右喝之，胄众奔走。中护军贾充自外入，逆与帝战于南阙下。帝自用剑，众欲退。冀都承翠帝太子舍人纪问充曰：“是己矣，当云何？”充曰：“司马公蓄养汝等，正为今日，今日之事无所问也。”即即抽戈前刺地，运于车下。昭闻之，大惊，自投于地。太傅服奔往，枕地骨而哭甚哀，曰：“杀陛下者，臣之罪也。”昭入殿中，召群臣会议。尚书左仆射陈泰不至，昭使其舅尚书荀彧召之。泰曰：“是之论者，以泰方于舅，今舅不如泰也。”子弟内外咸共逼之，乃入见昭，悲痛。昭亦对之泣曰：“玄伯，卿何以除我？”泰曰：“独有斩贾充，少可以谢天下耳。”昭久之曰：“卿更思其次。”泰曰：“太言唯有尽于此，不知其次。”昭乃不复更言。以欲之子也。太后下令罪状高贵襄公废为庶人，葬以民礼，收王经及其家属赴廷尉。经谢其母，母颜色不变，笑而应曰：“人谁不死，正恐不得其所，以此病命，何恨之有？”即救诸，故立相雄哭之，哀动一世。王审以功封安平侯。庚寅，太傅符等上言，请以王礼葬高贵襄公，太后许之。使中护军司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襄公黄于业，以为明帝嗣。炎 昭之子也。辛卯，群公奏太后，自今令书皆称赵制。癸卯，司马昭故让相国进宫九锡之命，太后诏许之。戊申，昭上言：常济兄弟大逆不道，夷其族。六月癸丑，太后诏常道襄公更名换。甲寅，常道襄公入洛阳。是日即皇帝位，年十五，大赦，改元。丙辰，召进司马昭爵位九锡如前，昭故让，乃止。癸亥，以尚书右仆射王观为司空。吴都尉严密建议作府礼堂，群臣皆以为难。为魏将军陈留濮阳兴以为可成，遂会诸军民就坐，公费不可生数，士卒多死亡，民大仇怨。会稽郡谣言王亮当还为天子，而亮公人告亮使巫导辞，有恶言，有司以闻。吴主处亮为后官侯，遣之国，亮自杀，未送者皆服罪。冬十月，阳相素侯王官卒。十一月，诏尊燕王，待以书礼。十二月甲午，以司隶校尉王祥为司空。尚书王审为豫州刺史，出道，下教敕主城及市民曰：若有能臣掌吏可否说百姓所患者，即鼓五百斛；若说刺史得失朝政宽蒙者，即鼓千斛。主簿陈新楚略入白曰：教旨斯文苦言，是以劝赏，切恐居戒之事或淡赏而不言，贪昧之人将目利而妄举，苟不合宜，赏不虚行，则远听者未知当否之所在，徒见言之不用，因为赦而不行，予以为告下之事，可小虚后。审又教曰：夫兴义于上，受愤于下，斯乃君子之操，何不言之有？楚略复白曰：尧舜周公所以能治忠谏者，以其款诚之心著也。冰炭不言而冷热之志自明者，以其有时也。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，则恶恶之言将不求而自治。若德不足以配唐虞，名不足以并周公，实不可以同冰炭，虽悬重赏，忠谏之言未可治也。审乃止。二年春三月，襄阳太守胡烈表言：吴将邓友李光等十八屯同谋规划，遣使送至任，欲令郡兵临江迎拔。赵王基不分诸军，竟造居水以迎之。若有等如期到者，便当因此震荡江表。姬迟意为司马昭书，说有等可疑之状，当且倾城，魏宜便举重兵深入应之。又曰：夷陵东西道皆险狭，竹木从未，促有要害，驽马不臣。今者 金角如若水老方降，废圣农之物，邀南壁之力，此事之威者也。姜维之趋上归，文亲之聚寿春，皆深入求利以取覆没，此进士之见戒也。嘉平以来累有内难，当今之宜，当务镇安社稷，抚宁上下，利农务本，怀柔百姓，位移动众以求外利也。昭累得积书，亦狐疑，斥诸君以上道者，且全停住所在，须后节度。姬父谓昭书曰：昔汉祖那立生之说，欲封六国，误张良之谋而促萧印，即谋虑浅短，常不及刘侯，亦具襄阳有一击之谬。昭于是罢兵，报姬书曰：凡处事者，多趋相从顺，显能确然共进礼时，诚感忠爱，每见归事，则依来之，以罢君言。继而有等果不祥，列愤之地也。秋八月甲寅，复命司马昭进爵位如前，不受。冬十月，汉主以董厥为辅国大将军，诸葛瞻为都护卫将军，共平尚书事，以侍中樊建为尚书令。时中常侍黄浩用事，厥瞻皆不能矫正，士大夫多负之，惟建不与浩往来。秘书令细正久在内职，与号必污，周旋三十余年，淡然自守，以书自娱，既不为号所爱，亦不为号所憎，故官不过六百担，而亦不离其祸。汉主帝甘陵王勇增号，号赠之，使十年不得朝见。吴主使武官中郎将薛许聘于汉，即还。吴主问汉政得失，对曰：主案而不知其过，臣下容身以求免罪，入其朝不闻直言，惊其野，民皆菜色。臣闻燕雀楚堂，子母相乐，以为治安也。突厥洞坟，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，其事之谓乎？许宗之子也。是岁，鲜卑所头部大人直拔立威，使遣其子沙漠寒入贡，因留为质。立威之先，世居北荒，不交南下，至可汗毛使强大，统国三十六，大姓九十九。后武氏至可汗推银，南迁大泽。右七世至可汗林，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以詹氏、车滚氏分统部众为十族。临老以位受其子劫坟，使南迁，遂居匈奴故地。劫坟族立威力，复喜居定襄之盛乐，部众尽盛，诸部皆畏服之。